听到的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也是我们全球网主办电台之一的马来西亚988的 DJ 李欣怡所带来的这首《不变》，收录在988 DJ 贺岁专辑《一家亲亲过好年》，对不起，《一家亲亲好过年》当中。在家乡打榜获得冠军之后呢，也是以第15名的成绩进入到全球榜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之前在香港方面取得了好名次，那上周呢是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歌，本周以第14名的成绩进入全球榜，来自于 JW 王浩儿的这首新单曲，叫做《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 用 高的地方，据说是他的灵魂在深夜闪闪发亮，没什么能够隐藏，甚至是你我情长，他也会分辨是非，还有邪恶和善良。当那乌云遮挡月光，城市之光更明亮，他阻挡着黑暗降临，人们不会迷路慌张。当人们进入梦乡，梦境在城市投放，如幻的荒诞景象，是现实的真实模样。 李健的 OST 新歌《城市之光》仍然是他一贯温暖而从容的风格。这首歌呢，在全球榜上榜已经四周的时间了，最好成绩第九名，目前呢连续两周都徘徊在第十一名的位置。而在全球榜主办电台我们北京方面的综合榜上是位列亚军。好，那继续带来的是904期全球榜第三首进榜新歌，也是最好的成绩，排名第九位。我们来听蔡依林所演唱的电影同名主题曲《幸福路上》。 总是满足别人要的满足。

保留。时间让坚强脆弱，最笨的人顽固，真爱的对错，最笨的人是我，都怪我。 这首歌呢，金榜四个星期小幅攀升到第八名，来自于方炯斌，最笨的人是我。听完这首歌呢，真的是感同身受，无论爱情还是生活的方方面面，能努力就不要蹉跎，能争取就不要错过，为了小小的虚荣错过了不该错过的人和事，那就是最笨的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上周的亚军歌，本周滑落到第六名，至今呢为了遗憾没有成功登顶，来自孙燕姿的我很愉快。比如说比如你是这个喜欢放弃最笨的人，那么就只能是强颜欢笑自我安慰我很愉快的那个人。 地上的谎满足了欲望，其实美好不难拿，每个 你担心春节红包抢不上， WiFi 太差还被别人分流量，这种时候只有他能帮你忙。斐讯路由器信号强到没有强，春节抢抢抢，信号强到没有强，京东斐讯商城下单品质有保障。

语汇专家则认为，老舍先生的文字颇具视听性和音乐性，适合有声传播。有声版茶馆开拓了全新的领域，使大众以视听方式重新认识老舍的作品。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时间是10:32:50，继续我们的榜单浏览。第一时段我们首先听到的是进榜这个上面在榜单的新歌。那这个时段呢，我们要来看这个已经进榜两周，有两个榜位的升幅，然后挤进了前五甲。那排名第五位，我们来听张靓颖和李荣浩的首次合作《女儿国》。 何处红 我们听到的是第904期全球榜排名第五位电影《西游记女儿国》的主题曲，张靓颖、李荣浩所带来的《女儿国》。其中呢，也会听到经典的86版《西游记》的经典插曲《女儿情》的片段。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呢是在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榜单中歌榜上再次夺回冠军位置，而在我们全球榜上呢也是保持了第四名的位置，来自于李宇春的《一趟》。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自于孩子的诗歌《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和你的心上人。 万里乌云，两手空空，炙热少女，春天呐喊， 万物生破土而长，年少之梦闪闪发光，有生者向现实开唱，谁先笑场谁先投降，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身心观看非要活着天亮，人间一 上的风说爱，看心上的债拜拜，希望是一只妖怪，失望是他的双胞胎，看无声的雨悲伤的话跑得真快，忽然心情垮下来，于是我在泪雨中跪拜，在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在贪心之外抓不住真爱，珍贵的爱，爱爱，太多语言会修改， 太多结局不能猜，太无奈。说现实它是无奈，那时你并不懂它的病态。也许长一点孤单，之后你才懂它多坏。在怀念之外，我应该忘记一些爱。爱被命运说快快快，别再问我未来，我的地图没埋，我会忘记黑。昨天之外，我明白爱不会回来。 我们听到的是进榜七周，本周成绩、上周成绩、进榜最好成绩都是第三名陈奕迅的《之外》，而在本周占领冠军高位的呢，是上周以第十名成绩入榜，在一周之内前进了十个榜位，从后半程直接登顶张惠妹的《连名带姓》。再次啊，再被你提起，已经是连名带姓。这首歌的歌词呢，真的是有那种扎心的真实感啊！被连名带姓的提起来，一定是彼此之间有了距离。 你提起是连名带姓，红尘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生命没拆穿我，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己，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其实在等你，是最后的默契。要是我们有错过，就别再回头。 首定情曲的前奏，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不称头。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像标本杵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

买首饰到国华呀？ 买啥？ 买黄金克拉钻呢？ 那情人节买啥？ 799的钻石就在国华， 买首饰到国华。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04，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在刚刚我们已过一小时，在关注了904期全球榜的上榜歌曲之后呢，这个小时我们要进行榜单旅行，来关注我们每一首歌的输出方，各地主办电台榜单的排名情况了。首先呢，我们要请到的是马来西亚988的大宝阿晨，以及我们全球榜在马来西亚方面的主播美云，带来他们的榜单全球声势推荐。 988全球声势推荐， 全球声势推荐翻嚟啦！好啦，呢、这个星期嘅推荐歌曲咧，哇劲哦！见到三个字嘅时候，你我的回忆， 是咩？谁？ 真的，这个回忆很高啲。 让我听一下榜主美云讲什么呗。 等佢自己话俾你知，究竟系边一位， okay. 你会癫咗真。 回忆添啊，我哋有 回忆， 共同回忆 噶，共同肯定共同真。你仲多我添啊，可能回忆。 吓系啊， 系啊，我听下佢点讲先，真系要。 Hello， 你好，我是全球榜榜主 Chloe。 这个星期要介绍谢霆锋的新歌了。我们的谢大厨呢，这两年来一直都是专注在这个综艺节目上面，要不然呢就是忙着电影，所以好像有好久一段时间都没有很纯粹的、很单纯的专注在音乐上面。不过今年他就启动了一个谢霆锋音乐计划2018，所以呢我们会听到他很多音乐上面的一些想法。那这一次呢要介绍给你的新歌算是他的头炮吧，用一个曲，然后呢写了两个词，一个是中文，一个是广东。可是呢两首词其实传达的意思呢都是一样的。那他是希望说一个过来人，或者是说用一个曾经放弃过梦想的人的那种想法呢，去告诉大家其实坚持梦想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希望大家不要 在遇到挫折或遇到障碍的时候就把自己的理想给放弃掉。那当然这样说很容易，有梦的人很多，但是放弃梦想的人更多嘛。现实往往就是让我们那么的无奈。可是呢，谢霆锋说他不是要说教，只是希望呢在这两首歌当中让大家听到他最纯粹最真实的想法。那两首曲，广东版的叫做妖佛，那华语版的叫做异想天开。所以今天呢在这里要让你听到的就是异想天开。 问自己是否未来镜子里的那个自己，我怀疑是否现在一切应该反复怀疑，偶尔不修边幅，偶尔循规蹈矩，也偶尔沉默不语。在尘土飞扬的沙漠里，在翻山越岭的丛林里，你依然拼搏，我设法逃脱，都一样出没，拥挤的我不得已，有些迷失自己。是否昨天已经擦干所有眼泪，无所谓，何必在乎外面那些是是非非，不是无所惧畏，不是为所欲为，我只是不想面对。在尘土飞扬的沙漠里，在翻山越岭的丛林里，你依然拼搏，我设法逃脱，都一样出没，拥挤的我不得已，梦想卷土重来，希望异想天开。何必在乎外面那些是是非非，不是无所惧畏，不是为所欲为，我只是不想面对。在尘土飞扬的沙漠里，在翻山越岭记得我不得已，在尘土飞扬的沙漠里，在翻山越岭的丛林里，你依然拼搏，我设法逃脱，都一样出没，拥挤的我不得已，有些漫无目的。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星际美云为大家推荐的歌曲，谢霆锋在2018年开年的单曲《异想天开》，这也是开启了他在今年回归音乐的新征程啊！还是他所喜欢的 pop rock 曲风，还有那独特的咬字和演唱的技巧，一切呢都是那么熟悉，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马来西亚方面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经过一周之后呢，冠亚军的位置对调，进入了我们全球榜的这个李欣怡的不变呢落到了亚军。而在马来西亚本土人气冉冉上升的这个二人组 Fuyin and Sam 的月光下成功登顶。 空褪去云彩衣，留下一片纯净，深蓝色的眼沉淀在金湖里，琉璃月冉冉升起，银辉满洒大地，波澜不兴，往来无息，只为等待你。一朵圣洁白莲花，一怀出世的青草，一轮圆月当空荡漾，一切万物记得清凉，月光下的 情我一定奋不顾身。你不需要知道谁会伤心，也不需要知道谁正在想着你，只要知道别停下，我是过客，不是解答，它才是最好的目的地。你不需要知道我的真心，也不需要知道我会一直想着你，带着我的祝福前进，擦干每个泪滴，这样我曾经的存在才有了意义。我宁可学着自己面对孤独的旅程，也不愿看你挥霍你的青春，再困住你记得我这个人，不要犹豫，朝着他用力飞奔。不要回头，不要回头，不要停留，不要停留。他不是我，我不苛求，和你相拥，陪你白头。你的幸福是我发想着你，只要知道别停下，我是过客，不是解答，它才是最高的目的地。不需要知道我的真心，也不需要知道我会一直想着 这是马来西亚方面排名第七的歌曲，维里安的《不需要知道》。在去年，维里安除了完成了个人的巡演之外呢，也演唱了好几首的影视歌曲。这首《不需要知道》就是电视剧《我的男孩》的片尾曲。好，那我们再来关注新加坡方面 ，Yes933 最新龙虎榜，冠亚军呢同样互换了位置，张惠妹连名带姓夺冠，林俊杰《伟大的渺小》位列次席，而季军歌呢是前进一名跻身三甲当中，来自于周兴哲的这首歌叫做《如果》。雨之后， 如果雨之后泪还不停留，如果悲伤后眼神更执着，那一双不能牵的手，那份爱已无人牵手，像片云奔走在天空没尽头。如果雨之后心还是嫉妒，如果悲伤后吻上了温度，不想要谁将你呵护，可什么我都留不住，我们还没结束，我好不服输。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两个 究竟犯什么错，需要爱得如此折磨。我是真实的爱过，你在我的心中从没有离开过。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 听到的是新加坡 Yes933 最新路虎榜进榜第六周，上周第十，本周第七，来自于阿斯和郭采洁所合唱的这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新加坡方面进榜新歌，属于三位实力歌手啊，都是在已经有了这个歌曲位列前茅的情况下，加上双保险新进入榜。第二十位是孙燕姿的《天天年年》，第十九名是张惠妹的《身后》。那而进榜首周最好成绩的是林俊杰的《黑夜问白天》，新歌进榜是排在第十六位。

7:33:10，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这个时段呢，我们榜单旅行继续啊，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全球榜主办电台香港方面的中文歌曲龙虎榜和我们北京方面的中歌榜的榜上歌。首先，我们要来看看香港方面的 Top 3位置当中呢，有两首歌啊，上周分享过，分别是上周的亚军、本周冠军 Aga。The Nights Without You 和上周第六名本周季军陶喆的爱很简单20周年纪念的初心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新的面孔，我们来听古巨基的这首歌，叫做初心。 天知道我对不对，年纪小狂想多会受罪，只知我太过懂妥协，也许才心虚，才委屈到落泪。明白宏愿像天堂，疲惫时候或迷失方向，沿路延长旧事，终于所信未说谎。敢去做梦变疯狂，仍然镇定如初心，失望亦从不沮丧。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会令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我，勉励我天真会变大气，成就最动听真实传奇。有些梦想没可能，有些理想只博到秘密，如像顽童若顽固得很，对面勇敢，不怕寂寞地追寻，遗憾令旁人担心，骄傲在无愧初心。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会令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勉励我天真会变大气，成就最动听真实传奇。无望是为谁争， 听到的是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亚军歌古巨基的初心，这是他在去年年尾发表的单曲，也是2017年继致敬张国荣的专辑 Salute to Dear Leslie 之后的首发单曲。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两首进榜新歌。首先来听到的是新鲜上榜第九名，来自于郑俊宏的这首歌，叫做起跑线。 像我一开口就有一点的讨厌，路过随时惹一堆烽烟， 不想参与盛宴，共你栖身小餐店，一杯水也甜。若我输得起，未怕艰苦的挑战。下个礼信有新的一篇，当风声正流遍，没有祝福的嘉年，都想肩并肩。最坏那天，情绪发的那一天，又再失眠，我亦能站到这前线，最冷天能够过得这一天，就会跨前可列全用两手重建，痛若无可避免，为你挡穿心之箭，都不讲再见。仍记得终点是更新的起跑线，下个转角有新的景点，当荆棘再遇见，常会呼出一口气，都想走远点。最坏那天，情绪化的那一天，又再失眠，我亦能站到这最冷天，能够过得这一天，就会跨前破裂，全用两手重建，痛若无可避免，为你当专心之前，都不讲再见。最勇敢那一天，倔强的脸，以后留待笑中怀念。最冷天，能够过得这一天，尚有千年，破裂来用决心重建，我们如果幸免，暴雪中都不改变，一生不会变。 Remember me，我投入唱过的歌，一曲一词，为你细说日落。从前出走欠了这么，如今送你愿望，唯求这歌叫你一夜记起一些最初。Remember me，趁未忘记了当初 ，Remember me， 静静替你练习这歌。而如果一首歌可修补伤口的一个，仍然替你再唱这歌。 此一点差池，掠过就似叶落，如缘坑不见也为着留低我句或字，唯求这歌叫你一夜记起一些最初。 Remember me， 趁仍然记挂彼此，慢慢发现渐渐与你历练太多，而如果一首歌可修补伤口的一个，如何会怕唱了太多。但你忘记了当初 ，Remember me， 静静替你练习这歌。而如果一首歌可修补伤口的一个，如何会怕唱了？ 不管您有没有听过许志安的这一版，但是对于这首歌再熟悉不过了。没错，这就是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看的大热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的主题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粤语版，叫做 Remember Me， 在香港方面的中文歌曲龙虎榜上呢是首周进榜，排在第12位。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方面的中歌榜，前三名的歌曲呢也都在我们全球榜上啊，榜上有名。冠军是李宇春的《一趟》，亚军是李健的《城市之光》，季军是张靓颖、李荣浩的《女儿国》。好，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第四名的歌曲，来自于张信哲和张艾嘉所合作的这首《永恒的印记》。 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全意的把它当作是你的最爱。 望着夕阳沉入海里，两个人闪烁的倒影，在灿烂的故事中要转身回到平静。看过世界壮丽风景，经历爱的可歌可泣，终于明白了那些情歌的意义。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 见自己，就在这一刻。

记就忘记，就不要再记得。还没做到的，就不要再说了。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对不起，榜单旅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我们北京方面中歌榜的最好成绩进榜新歌，首周第十名，来自于张韶涵为热播电视剧《恋爱先生》所演唱的人物主题曲《剩下了自己》。同时呢，最近在歌手的比赛上呢，张韶涵呢也是表现得非常的精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中国榜方面的新歌进榜第十五位，莫文蔚的《如初之光》。那这首歌呢是作为今年的开年单曲，请到的是为他写了电台情歌《爱情》的姚谦，和15年前大热的《爱》那首歌的制作人李思松来合作。不忘初心的温暖感谢，我们来听莫文蔚的这首《如初之光》。 点燃过就会有过光的闪烁，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微微传递眼眸，推开思念孤单，延续的盼望都是不曾离去温柔。若不是经过上半场的感动，怎学会留住这一秒星星之火，眼泪变成感受，化成了柔软的执着，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挥洒着你一道银河。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6:55，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一下林俊杰、蔡依林以及李圣杰的作品。好，稍后北京乐广播带给大家的是小航啊为你主持的节奏驾到，我们明天上午再见。 昨天点燃了今天的如同最初美好之光，多希望分享上半场的感动，明天起每一步都有闪闪火苗，微笑面对盼望，开启了柔软的执着，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荧光飞翔在银河。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缓缓发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